ശ്രീ സുന്ദരപാദുസ്തവഃ ശ്രീ വത്സചിഹ്നമിശ്രേഭ്യോ നമോക്തിമധീമഹേ യദുക്തയ ശ്രീകണ്ഠേ യാന്തി മംഗളസൂത്രതാം ശ്രീമന്തോ ഹരിചരണോ സമാശ്രിതോഹം ശ്രീരാമാവരദമുനീന്ദ്രലബ്ധബോധഃ നിർഭീകസ്തതൈഹ സുന്ദരോർബാഹും സ്തോഷ്യേ തച്ചരണവിലോകനാഭിലാഷീ സുന്ദരായ ലഘുജം ഭജാമഹേ വൃക്ഷശണ്ഡമയമദ്രിമാശ്രിതം യത്ര സുപ്രഥിതനു പുരാപഗാ തീർത്ഥമർത്ഥിതഫലപ്രദം വിദുഃ ക്വചിത്വരിതഗാമിനീ ക്വചന മന്ദമന്ദാലസാ ക്വചിത് സ്ഖലിതവിഹ്വലാ ക്വചന ഫേനിലാസാരവാ പതന്ത്യപി കില ക്വചിത് വ്രജതി നൂപുരാഹ്വാനദീ സുസുന്ദരഭുജാ വയം മധുനിപീയമതായതാം ഉദതികമന്ദരാദ്രിമധിമന്ധനലബ്ധഭയോ മധുരരതിർവിരാഹ്വസുതസുന്ദരലോ പരിഘം അശരണമാദൃശാത്മശരണം ശരണാർത്ഥിജന പ്രവണധിയം ഭജേ മതരുഷണ്ഡമയാദ്രിപതിം ശശധരരിംഖണാഢ്യശിഖം ശിഖരപ്രകരം തിമിരനിഭപ്രഭൂതതരുഷണ്ഡമയം ഭ്രമദം വിദുരിതസപ്തലോകസുവിശൃംഖലശംഖരവം വനഗിരിമാവസന്തമുപയാമി ഹരിം ശരണം യത്തുംഗശൃംഗവിനിഷംഗിസുരാംഗനാനാം ന്യസ്വർഗപുണ്ഡ്രമുഖമണ്ഡനമണ്ഡിതാനാം ദർപണ്യഭൂദ്ധൃതമപങ്കശശാങ്കപൃഷ്ഠം തദ്ധാമസുന്ദരഭുജസ്യമാന്വനാദ്രിവീം യദീയശിഖരാഗതാം ശശികലാം തുഷാഖാമൃഗാഃ നിരീക്ഷ്യ ഹരശേഖരീ ഭവനമാമൃശന്തസ്തതഃ സ്പൃശന്തി നഹി ദേവതാന്തരസമാശ്രിതേതി സ്ഫുടം സ ഏഷ സുമഹാതരു വ്രജഗിരിഃ ഗൃഹം ശ്രീപതേഃ സുന്ദരദോ ദിവ്യാജ്ഞാലംഭനകാതരവശാര്യായിനി കരണീ പ്രണയകലഹ സമാധിരിയന്തവനാദ്രിസ്ത ഏഷ സുന്ദരജോഷ്ണഃ സ ഏഷ സൗന്ദര്യനിധേർധൃതശ്രിയഃ വനാചലോ നാമ സുധാമയത്ര ഹി ഭുജംഗരാജസ്യ കുലസ്യ ഗൗരവാത് നഖണ്ഡിതാഃ കുണ്ഡലിനഃ ശിഖണ്ഡിഭിഃ വൃഷഗിരിരയമച്യുതസ്യ യസ്മിൻ സ്വമതമലംഘയിതും പരസ്പരേഭ്യഃ ഖഗപതി ചരണോ ഖഗാശ്ച പന്തേ ഭുജഗപതേർഭുജഗാശ്ച സർവൈവ ഹരികുലമഖിലം ഹനൂമദംഘ്രിം സ്വകുലപജാംബവതസ്തഥൈവ ഭല്ലാഃ നിജകുലപജടായുഷശ്ച ഗൃധ്രാഃ സ്വകുലപതേശ്ച ഗജാഗജേന്ദ്രനാമ്നഃ വകുലധര സരസ്വതീ വിഷക്ത സ്വരരസഭാവയുതാസു കിന്നരീഷു ദ്രവതി ദൃഷതപി പ്രസക്തഗാനാസു ഇഹ വനശൈലതടീഷു സുന്ദരസ്യ ഭൃഗീ ഗായതി ഹംസതാലനിവൃതം തത്തുഷ്ണതീ കോകിലാപി ഉദ്ഗായത്യഥ വല്ലിതല്ലജമുഖാദാസ്രം മധുസ്യന്ദതേ നിഷ്പന്ദസ്തിമിതാഃ പുരംഗതതയശീതം ശിലാസൈകതം സായാന്നേ കില യത്ര സുന്ദരഭുജാ തസ്മിന് വനക്ഷ്മാധരേ പീതാംബരം വരദശീതളദൃഷ്ടിപാതം ആജാനുലം വിഭുജമായതകർണപാശം ശ്രീമന്മഹാവനഗിരീന്ദ്രനിവാസദീക്ഷം ലക്ഷ്മീധരം കിമപി വസ്തു മമാവിരസ്തു ജനജീവനാപ്യയ വിമുക്തയോയതോ ജഗതാമിതി ശ്രുതിശിരസ്തു ഗീയതേ തദിദം സമസ്തദുരിതൈകഭേഷജം വനശൈലസംഭവമഹം ഭജേ മഹാം സദ്ബ്രഹ്മാത്മപദേ സ്ത്രൈ ശിരസി യോ നാരായണോത്യാ തഥാ വ്യാഖ്യാതോ ഗതിസാമ്യലബ്ധ വിഷയാനന്യത്വബോധോജ്വലൈഃ നിസ്തുല്യാദികമദ്വിതീയമമൃതം തം പുണ്ഡരീകേ ക്ഷണം പ്രാരൂഢശ്രിയമാശ്രയേ വനഗിരേ കുഞ്ജോദിതം സുന്ദരം പതിം വിശ്വസ്യാത്മേശ്വരമിതി പരം ബ്രഹ്മപുരുഷഃ പരം ജ്യോതിസ്തത്വം പരമപി ച നാരായണൈതി ശ്രുതിർബ്രഹ്മേശാദീൻസ്തദുദിത വിഭൂതീൻസ്തു ഗൃഹതി യമാരൂഢശ്രീ സവനഗിരിധാമാ വിജയതേ പൃഥിവ്യാദ്യാത്മാന്തം നിയമയതി യസ്തത്വനികരം തദന്തര്യാമീ തദ്വപുരവിനിതസ്തേന ഭഗവാൻ സേതസ്വൈശ്വര്യം ന വിദഹത ശേഷം മനഗിരി സമധ്യാസീനോ നോ വിശതുഹൃദയം സുന്ദരഭുജഃ പ്രത്യഗാത്മനി കദാപ്യ സംഭവദ്ഭൂമഭൂമിമഭിവത്യം ശ്രുതി തം വനാദ്രിനിലയം സുസുന്ദരം സുന്ദരായ ഭുജം ഭജാമഹേ വന്ദേയ സുന്ദരഭുജം ഭുജകേന്ദ്രഭോഗസക്തം മഹാവനഗിരി പ്രണയപ്രവീണം യം തം വിദുർദ്ധഹരമഷ്ടഗുണോപജുഷ്ടമാകാശമോപനിഷദീഷു സരസ്വതീഷു യത്വായത്തസ്വരൂപസ്ഥിതിഗതികനിചേച്ഛാനിയാമ്യസ്വശേഷ അനന്താശേഷ പ്രപഞ്ച സതൈഹ ചിതിവാചിദ്വപൂർവാചി ശബ്ദൈഃ വിശ്വൈഃ ശബ്ദൈഃ പ്രവാച്യോ ഹതവൃജിനതയാ നിത്യമേവാനവദ്യഃ തം വന്ദേ സുന്ദരാത്മം വനഗിരിനിലയം പുണ്ഡരീകായതാക്ഷം ഗുണജം ഗുണിനോ ഹി മംഗളത്വം പ്രമിതം പ്രത്യുതയസ്വരൂപമേത്യ തമനന്തസുഖാവബോധരൂപം വിമലം സുന്ദരബാഹുമാശ്രയാമഹ അതിപതിതാവതി സ്വമഹിമാനുഭവ പ്രഭവത് സുഖകൃതനിസ്തരംഗജലധീതനിത്യദശം പ്രതിഭടമേവ ഹേയനികരസ്യ സദാ പ്രതിമം ഹരിവിഹസുന്ദരാഹ്വമുപയാമി വനാദ്രിതടേ സദാ ഷാഡ്ഗുണ്യാഖ്യൈഃ പൃഥുലബല വിജ്ഞാനശകന പ്രഭാവീര്യൈശ്വര്യൈരവധി വിബുധൈരേധിതദശം ദ്രുമസ്തോമക്ഷ്മാഭൃത് പരിസരമഹോദ്യാനന്ദിതം പ്രപദ്യേധ്യാരൂഢശ്രിയമിമഹം സുന്ദരഭുജം സൗശീല്യാശ്രിതവത്സലത്വമൃതുതാ സൗഹാർദ്ദ സാമ്യാർജവൈഃ ധൈര്യ സ്ഥൈര്യ സുവീര്യ ശൗര്യ കൃതിതാ ഗാംഭീര്യ ചാതുര്യകൈഃ സൗന്ദര്യാന്വിത സൗകുമാര്യ സമതാ ലാവണ്യ മുഖ്യൈർഗുണൈഃ ദേവശ്രീതരുഷണ്ടശൈലനിലയേദ്യം സ്ഥിതഃ സുന്ദരഃ യേഷ്വേകസ്യ ഗുണസ്യ വിപ്രുടപി വൈ ലോകോത്തരം സ്വാശ്രയം കുര്യാത് താദൃശവൈഭവൈരഗണിതൈർനിസ്സീമഭൂമാന്വിതൈഃ നിത്യൈർദിവ്യഗുണൈസ്തോധികശുഭത്വൈകാസ്പദാത്മാശ്രയൈഃ ഇദ്ധം സുന്ദരബാഹുമദ്വിശരണം യാതോ വനാദ്രീശ്വരം സദാ സമസ്തം ജഗദീക്ഷതേ ഹിയഃ പ്രത്യക്ഷദൃഷ്ട്യാ യുഗപദ്ഭുവാസ്വതഃ സൈദൃശജ്ഞാനനിധിർനിധിസ്തു നഃ സിംഹാദ്രികുഞ്ജേഷു ച കാസ്തി സുന്ദരഃ ഐശ്വര്യതേജോബലവീര്യശക്തയഃ കീദൃക്വിധാ സുന്ദരബാഹുസംശ്രയാഃ യോസൌ ജഗജ്ജന്മലയസ്ഥിതിക്രിയാഃ സങ്കല്പതോൽപാദുപകൽപയത്യജഃ യത്കൽപായുതഭോഗകോപി കൃഷതാം യായാം ന താവത് ഫലം യേഷ്വേകസ്യ തഥാ വിധൈഃ സതതജൈരംഹോഭിരുക്സീമഭിഃ അസ്താദാവിഹ സംസൃതാ ഉപചിതൈശ്ചന്നം സുസന്നം ജനം സന്നദ്ധ്യാ ക്ഷമതേ ക്ഷണാദ്വനഗിരി പ്രസ്ഥ പ്രിയ സുന്ദരഃ യജ്ജാതീയോ യാദൃശോ യത്സ്വഭാവോ പാദച്ഛായാം സംശിതോ യോപി കോപി തജ്ജാതീയസ്താദൃശസ്തത്സ്വഭാവഃ ശ്ലിഷ്യത്യേനം സുന്ദരോ വത്സലത്വാത് നിഹീനോ ജാത്യാ വാ വൃഷഭകുശലൈർവാ സ്വചരിതൈഃ പുമാൻ വൈയഃ കശ്ചിത് ബഹുദൃഢമപി സ്യാദഗുണതഃ ശ്രയന്തം തം പശ്യേദ്വജഗപതിനാ തുല്യമപി യോ വനാദ്രി പ്രസ്ഥസ്ഥ സമം ശരണം സുന്ദരഭുജാ ഏകൈകമംഗളഗുണാനുഭവാഭിനന്ദം ഈദൃക്രിയാ നിത്യ സുന്ദരദോഷ്ണി കൃഷ്ണേ തേ ശതം ത്വിതി നിയന്തു മനാശ്രുതിർവൈ നൈവേഷവാം മനസഗോചരയിത്യുദാഃ അബ്ജപാദമരവിന്ദലോചനം പദ്മപാണികലമഞ്ജനപ്രഭം സുന്ദരോരുഭുജമിന്ദിരാപതിം വന്ദിശീയവരദം വനാദ്രികം കനകമലകതാഞ്ജനദ്രവാണാം മസനസമുത്ഥിത സാരമേലനോത്ഥം ജയതി കിമപി രൂപമസ്യ തേജോ വനഗിരിനന്ദന സുന്ദരോരുബാഹോ കിന്നു സ്വയം സ്വാത്മവിഭൂഷണം ഭവൻ അസാവലങ്കാരൈതീരിതോ ജനൈഃ വർദ്ധിഷ്ണു ബാലദ്രുമഷണ്ഡമണ്ഡിതം വനാചലം വാ പരിതഃ പ്രസാധയൻ സുഖസ്പർശൈർനിത്യൈഃ കുസുമസുകുമാരാംഗസുഖദൈഃ സുസൗഗന്ധ്യൈരുദിവ്യാഭരണഗണദിവ്യായുധഗണൈഃ അലങ്കാര്യൈഃ സർവൈർനിഗദിതമലങ്കാരൈഃ യഃ സമാഖ്യാനന്ദതേ സവനഗിരിനാഥോസ്തു ശരണം. മകുടമകുടമാലോക്തം സചുണ്ഡാലലാമ സ്വലകതിലകമാലാകുണ്ടലൈസ്ത്വർധ്വപുണ്ട്രൈഃ മണിവരവനമാലാരകേയൂരകണ്ഠ്യൈഃ തുളസികടകകാഞ്ചീനൂപുരാദ്യൈശ്ച ഭൂഷൈഃ അസിജലജരസാംഗൈഃ ശാംഖകൗമോദകീഭ്യാം അഗണിതഗുണജാലൈരായുധൈരപ്യധാന്യൈഃ സതതവിതതശോഭം പത്മനാഭം വനാദ്രേഃ ഉപവനസുഖലീലം സുന്ദരം മന്ദിശീയ ആജാനജസ്വഗതബന്ധുരഗന്ധരുദ്ധ ബ്രഹ്മ്യദ്വിദഗ്ധമധുപാളി സദേശകേശം വിശ്വാധിരാജ്യപരിവൽഹകിരീടരാജം ഹൈ സുന്ദരസ്യ പത സുന്ദരമുത്തമാംഗം അന്ധം തമസ്തിമിരനിർമ്മിതമേവ യത് സ്യാത് തത്സാരസാധിതസുതം ത്വതിവൃത്തവാർത്തം ഈശസ്യ കേശവഗിരേരലകാലിജാലം തത്തുല്യകുല്യമധുപാഠ്യമാവനസ്യ ജുഷ്ടാഷ്ടമേകജ്വലദിന്ദുസന്നിഭം ധൃതോർധ്വപുണ്ട്രം വിലസദ്വിശേഷകം ഭൂംനാലലാടം വിപുലം വിരാജതെ വനാദ്രിനാഥസ്യ സമുച്ഛ്രിതശ്രിയാ സുചാരുചാപദ്വയ വിഭ്രമം ഭ്രുവോഃ യുഗം സുനേത്രാഹ്വസഹസ്രപത്രയോഃ ഉപാന്തകം വാമധുപാവലീയുഗം വിരാജതെ സുന്ദരബാഹു സംശ്രയം അദീർഘമപ്രേമദുഃഖം ക്ഷണോജ്വലം നചോരമന്തഃകരണസ്യ പശ്യതാം അനുജ്ജമബ്ജം നു കഥം നിദർശനം വനാദ്രിനാഥസ്യ വിശാലയോർദൃശോഃ പ്രശ്യോതപ്രേമസാരാമതരസതുലക പ്രക്രമ പ്രക്രിയാഭ്യാം വിക്ഷിപ്താലോകിതോർമി പ്രസരണമുഷിത സ്വാന്തകാന്താജനാഭ്യാം വിശ്വോത്പത്തി പ്രവൃത്തിസ്ഥിതിലയകരണൈകാന്തശാന്തക്രിയാഭ്യാം ദേവോലങ്കാരണാമാവനഗിരിനിലയോ വീക്ഷതാമീക്ഷണാഭ്യാം പ്രേമാമതൗഘപരിവാഹി മഹാക്ഷി സിന്ധു മധ്യേ പ്രബദ്ധസമുദഞ്ചിതസേതുകൽപാ ഋജ്വീസു സുന്ദരഭുജസ്യ വിഭാതിനാസാം കൽപദ്രുമാങ്കുരനിഭാവനശൈലഭർത്തുഃ വ്യാഭാഷിതാഭ്യധികനന്ദനബന്ധനർദ്ധി മന്ദസ്മിതാമതപരിസ്രവസംസ്തവാഢ്യം അഭാതി വിദ്രുമസമാധരമാസ്യമസ്യ ദേവസ്യ സുന്ദരഭുജസ്യ വനാദ്രിഭർത്തുഃ യശോദാംഗുല്യഗ്രോം നമിതചിബുകാഘ്രാണമുദിതൌ കപോലാവദ്യാപിഷ്യനുപരതതദ്ധർഷകമകൌ വിരാജേതെ വിശ്വഗ്വിതസഹകാരാസവരസ പ്രമാദ്യൃങ്കാഢ്യദ്രുമവനഗിരേ സുന്ദരഹരേ വ്യാലംബികുണ്ടലമുദഗ്രസുവർണപുഷ്പ നിഷ്പന്നകൽപലതികായമലാനുകാരം യത്കർണപാശയുഗലം നികളം ധിയാം നഃ സ്വയം സുസുന്ദരഭുജോ വനശൈലഭുക്ഷാ സദംസ സംസഞ്ചിതകുന്തലാന്തികാവതീർണകർണാഭരണാഢ്യകന്ധര സുബന്ധുരസ്കന്ധനിബന്ധനോ യുവാസുസുന്ദരസുന്ദരദോരു വിജൃംഭതേ വ്യൂഢഗൂഢഭുജജത്രുമുല്ലസത്കമ്പുകന്ധരധരന്ധരാധരം വൃക്ഷഷണ്ഡമയഭൂതസ്തടേ സുന്ദരായതഭുജം ഭജാമഹേ മന്ദരഭ്രമണവിഭ്രമോദ്ഭടാ സുന്ദരസ്യ വിലസന്തി ബാഹവഃ ഇന്ദിരാസമഭിനന്ദമന്ദനാഃ ചന്ദനാ ഗുരുവിലേപഭൂഷിതാഃ ജാതിനാങ്കപരികർമ്മധർമ്മിണോ ഭാന്തി സുന്ദരഭുജസ്യ ബാഹവഃ പാരിജാതവിടപായിതർഥയഃ പ്രാർത്ഥിതാർത്ഥപരിദാനദീക്ഷിതാഃ സാഗരാംബരതമാലതാരണശ്യാമലർഥയ ഉദാരപീവരാഃ ശേഷഭോഗപരിഭോഗഭാഗിനസ്തന്നിഭാവനഗിരീശിതുർഭുജാ അഹമഹമികാ ഭജോ ഗോവർദ്ധനോഭ്യതിനർമ്മണി പ്രമഥനവിഭാവബ്ധേർലബ്ധപ്രബന്ധസമഗ്രിയാ അഭിമതബഹൂഭവാഃ കാന്താഭിരംഭണസംഭ്രമേ வனகிரிபதேர் பாஹா சும்பந்தி சுந்தரதோரு ஹரே ஸ்ரீமத்வநாத்ரிபதிபாணிதலாப்ஜயுக்மம் ஆரூடயோரு விமலசங்கர சாங்கயோஸ்து ஏகோப்ஜமாஸ்ரிதைவோத்தமராஜஹம்சஃ பத்மப்ரியோர் கைவதத்ஸமிதோத்விதீயஃ லக்ஷ்மியா பதம் கௌஸ்துபம் ஸ்துதம் ச ஸ்ரீவத்ஸபூமிர் விமலம் விஷாலம் விபாதி வக்ஷோ வனமாலயாட்யம் வனாத்ரிநாதஸ்ய சுசுந்தரஸ்ய சௌந்தர்யாமதசாரபூர பரிவாஹவர்த்தகர்த்தாயிதம் யதஃ கிஞ்ச விரிஞ்சி சம்பவன பூம்யம் போஜ சம்பூதிபூ நபிஷும்பதி கும்பி கும்ப நிப நிர்பாதஸ்தனஸ்வரூபதூ சம்புத்திரமண்டைலவசதேரூலட்சியே சுந்தரஸ்ய கிள சுந்தர வாஹோ ஸ்ரீமஹாதருமநாச்சலபர்த்து ஹந்த யத்ர நிவசந்தி ஜகந்தி ப்ராபிதக்ரஷிமதத்தனுமத்யம் பிஷ்டதுஷ்டமதுகைடபகீட்டௌ ஹஸ்தி ஹஸ்தயுகலாபசுவிருத்தௌ ராஜதஃ க்ரமகுஷௌ ச சதூரூ சுந்தரஸ்ய வனபூதர பர்த்துஃ யௌவனவிருஷகுதோத்பேதநிபம் நிதராம் பாவி விபோருபயம் ஜானுஷுபாகிருதிகம் சுந்தரபுஜநாம்னோ மந்தரமதிதாப்தே சந்தனவனவிலசத் கந்தரவிருஷபபதே அதோமுகம் ஞஸ்தபதாரவிந்தயோ உதஞ்சிதோதாத்தசுநாதசந்நிபே விலங்கியஜங்கே புனரம் ஹதோதிஷௌ வனாத்ரிநாதஸ்ய சுசுந்தரஸ்ய மே சுசுந்தரஸ்யாஸ்ய பதாரவிந்தே பாதாரவிந்தாதிகசௌ குமார்யே அதோன்யதாதே விப்ரியாத் கதன்னு ததாசனம் நாம சஹஸ்ரபத்ரம் சௌந்தர்யமார்த்தவசுகந்தரச பிரவாஹை ஏதேஹி சுந்தரபுஜஸ்ய பதாரவிந்தே அம்போஜடம்ப பரிரம்பணமப்யஜைஷ்டாம் தத்வை பராஜிதமிமே சிரசா விபர்த்தி ஏதே தேவத சுந்தரஹ்வயஜுஷஹ பாதாரவிந்தே சுபே யன்னிர்மேத சமுத்தித த்ரிபதகா ஸ்ரோதஸ்து கிஞ்சித் கில தத்தே ஸௌ சிரசா த்ருவஸ்ததபரம் ஸ்ரோதோ பவானீபதி யஸ்யாஸ்யாலகநந்திகேதி நிஜகுஃ நாமைவ மன்வர்த்தகம் ஆம்நாய கல்பலதிகோத்த சுகந்தி புஷ்பம் யோகீந்திரஹார்த்தசரதீருஹராஜஹம்சம் உத்பத்வதர்மசஹகாரஃபலப்ரகாண்டம் வந்தேயசுந்தரபுஜஸ்ய பதாரவிந்தம் சுசுந்தராஸ்யஸ்ய துவாமநாகுதேஹ க்ரமத்ரய ப்ரார்த்தினி மானசே கில இமே பதே தாவதிஹா சஹிஷ்ணுனி விசக்ரமாதே த்ரிஜகத்பதத்வயே சௌந்தர்யசாராமிருதசிந்து வீச்சீ ஸ்ரேணீஷு பாதாங்குலிநாபிகாசு ந்யக்ருத்ய சந்திரஶ்ரியமாத்மகாந்த்யா நகாவலீ சும்பதி சுந்தரஸ்ய யோ ஜாதக்ரஷிமாமலீ ச சிரசா சம்பாவிதசம்புனா ஸோயம் யச்சரணாஶ்ரயோ சசதரோ நூனம் ந கவ்யாஜதஃ பூர்ணத்வம் விமலத்வமுஜ்வலதயா சார்த்தம் பஹுத்வம் ததா யாதஸ்தம் தருஷண்டசைலநிலயம் வந்தாமஹே சுந்தரம் யஸ்யாஹ் கடாக்ஷணமனுக்ஷணமீஸ்வராணாம் ஐஸ்வர்யேத்ரிஜி சர்வஜனீனமேதத் ஸ்ரீசேதி சுந்தர நிஷேவனதோ நிராஹுஃ தம் ஹி ஸ்ரிய ஸ்ரியமுதாஹுதாரவாசஹாம் திவ்யாசிந்த்ய மஹாத்புதோத்தமகுணைஸ்தாருண்யலவண்யக பிராயைரத்புதபாவகர்பசததா பூர்வப்ரியைரவிப்ரமை ரூபாகாரவிபூதிபிஷ்ட சதிருஷீம் நித்யானபேதாம் ஸ்ரியம் நீலாம் பூமிமபீதிருஷீம் ரமயிதாதித்யம் வனாத்ரீஸ்வரஃ அன்யோன்யசேஷ்டிதநிரீக்ஷணஹார்தபாவ பிரேமானுபாவமதுரப்ரணயப்ரபாவஃ ஆஜத்ரணவ்யதரதிவ்யரசானுபூதிஃ ஸ்வாம் பிரேயசீம் ரமயிதாவனசைலநாதஃ சுந்தரஸ்ய வனசைலவாசினோ போகமேவ நிஜ போகமாபஜன் சேஷ ஏஷ இதி சேஷதா க்ருதே ப்ரீதிமான் ஹி பதிஹி ஸ்வநாமனி వాహనాసనమితానచామరాద్యాద్వితీకపతిశ్రయీమయః నిత్యదాస్య రతిదేవయస్య వై శేష సుందర భుజో వనాద్రిగః వనాద్రినాథస్య సుసుందరస్య వై ప్రభుక్తశిష్టాశ్యత సైన్యసత్పతిః సమస్తలోకైకధురంధరః సదా కటాక్షవీక్ష్యోస్తి సర్వకర్మసు ఛత్రచామరముఖాః పరిచ్ఛదాః సూరయః పరిజనాశ్చ నైత్యగాః సుందరోరుభుజమిద్ధతే సదా జ్ఞానశక్తిముఖ నిత్య సద్గుణాః ద్వారనాథ గణనాథ తల్లజాః పారిషద్యపదభాగినస్తథా మామకాశ్చ గురవః పురాతనాః సుందరం వనమహీర్ధ్రగం శ్రితాః ఈదృశైః పరిజనైః పరిచ్ఛదైః నిత్యసిద్ధ్య భోగభూమిగః సుందరో వనగిరేస్తటీషు వై రజ్యతే సకల దృష్టిగోచరః ఆ క్రీడభూమిషు సుగంధిషు పౌష్పికీషు వైకుంఠధామని సమృద్ధ సువాపికాసు శ్రీమల్లతాగృహవతీషు యథా తథైవ లక్ష్మీధరః సజతి సింహగిరేస్తటీషు ఆనందమందిరమామణిమంటపాంతః లక్ష్మ్యా భువాప్యహి పతౌ సహ లీలయా చ నిస్సంఖ్య నిత్య నిజ దివ్యజనైక సేవ్యో నిత్యం వసన్ సజతి సుందరదోర్వనాద్రౌ ప్రత్యర్థిని త్రిగుణక ప్రకృతేరసీమ్ని వైకుంఠధామని పరాంబరణాంని నిత్యే నిత్యం వసన్ పరమసత్వమయేప్యతీత యోగీంద్రవాంగ్మనస ఏష హరిర్వనాద్రౌ లోకాంశ్చతుర్దశదధర్కిల సుందరస్య పంక్తిగుణోత్తరిత సప్తవతీదమండం అన్యాని చాస్య సుసదృంషి పరశతాని క్రీడావిధేరిహ పరిచ్ఛదతామగచ్చన్ సురనరతిర్యగాది బహుభేదక భిన్నమిదం జగదత చాండమండవర్ణాని చ సప్త తథా గుణపురుషౌ చ ముక్త పురుషాశ్చ వనాద్రిపతేః ఉపకరణాని నర్మ విధయే విభవంతి విభోః జ్ఞానిన సతత యోగినో హియే సుందరాంఘ్రిపర భక్తి భాగినః ముక్తిమాప్య పరమాం పరే పదే నిత్యకింకర పదం భజంతి తే దేవస్య సుందర భుజస్య వనాద్రి భక్తుః హైశీలవత్వమతవాశ్రితవత్సలత్వం ఐషస్వభావమజహద్భిహావతారైః యోలంచకార జగదాశ్రిత తుల్యధర్మా సింహాద్రినాథ తవ వాంగ్మనసాతివృత్తం రూపం త్వదీంద్రియముదాహరహస్య వాణీ ఏవం చ న త్వమిహ చేత్ సమవాతరేష్యః త్వజ్ఞానభక్తి విధయోద్యముధా భవిష్యన్ యే భక్తా భవదేకభోగమనసోనన్యాత్మసంజీవనాః తత్సంశ్లేషణ తద్విరోధి నిధనాద్యర్థం వనాద్రీశ్వరః మధ్యేండం యదవాతరస్సురనరాద్యాకార దివ్యాకృతి తేనైవ త్రిదశైర్నరైశ్చ సుకరం స్వప్రార్థిత ప్రార్థనం శ్రీమన్మహావనగిరీశ విదీశయోస్తే మధ్యే తు విష్ణురితి యః ప్రథమావతారః తేనైవ చేత్తవ మహిమ్నిజనాః కిలాంధాః త్వన్మత్స్య భావమవగమ్య కథం భవేయుః హే దేవ సుందర భుజత్వమిహాండ మధ్యే సౌలభ్యతో విసర్శం చరితం మహిమ్నః అంగీకరోషి యది తత్ర సురైరమీభిః సామ్యాన్ నికర్ష పరిపాలనమేవ సాసు ఇహావతీర్ణస్య వనాద్రినాథతే నిగూహతః త్వం మహిమానమైశ్వరం ఉమాపతేః కిం విజయః ప్రియంకరః ప్రియంకరావేంద్రజిదస్ప్రబంధనా పుచ్చోత్పుచ్చనమూర్ఛనోద్ధవిదుతవ్యావర్తితావర్తవతే సంవర్తార్ణవనీరపూరవిలుటత్పాఠీన దివ్యాకృతేః సింహాద్రీశన వైభవం తవ కథం స్వాలక్ష్యమాలక్ష్యతే పద్మాక్షస్య దుభుక్షతోపి విభవం లక్ష్మీధరాదోక్షజ సా చలావటతటాకదీర్ఘికా జాహ్నవీ జలధివర్ధిత క్షయే శృంగసంగమితనోర్మనోరభూరగ్రతోండజవ బ్రూహి సుందర പ്രളയജനീരപൂരപരിപൂരിതസ്വനിലയാവസന്നവദന ഭ്രമദശരണ്യഭൂതശരണാർത്ഥിനാശരണം ഭവൻ സ്വകൃപയാ ചലതു ദധീരിതാംബുകലുഷീക്രിയാഢ്യഗമനസ്വപൃഷ്ഠവിദൃത അചലകുലകേശ മീനതനുരത്ര സുന്ദരഭുജോവനാദ്രിവിഷയ സ്വപൃഷ്ടേ പ്രഷ്ടാത്രിഭ്രമണകരണൈശ്ചിഞ്ച ഫണിനോ വികൃഷ്ടിവ്യാകൃഷ്ടിവ്യതിവിദുതദുഗ്ധാഭിചലിതൈഃ അവിസ്പന്ദോനന്ദന് വികസതരവിന്ദേ ക്ഷണരുചിഃ പുരാഭൂസിംഹാദ്രേ പ്രിയതമഹരേ കച്ഛപവപുഃ ജഗത്പ്രവീണം പുനരുദ്ധിധീർഷതഃ സിംഹക്ഷിതിക്ഷിന്നിലയസ്തസുന്ദര പുരാവരാഹസ്യ തവേയമുരുവരാ ദംഷ്ട്രാഹ്വയേന്ദോ കില ലക്ഷ്മലക്ഷിതാ നവായുഃപസ്പന്ദേയയതു രഥവാസ്തം ശശിരവീ ദിശോ നശ്നം വിശ്വാർഗചലതചലാസാചലകുലാ നഭശ്ച പ്രശ്ചോതി ക്വതിതമപി പാഥോ നരഹരൌ ത്വയി സ്തംഭേ ശുംഭദ്വപുഷി സതിഹേ സുന്ദരഭുജ അരാളം പാതാളം ത്രിദശ നിലയഃ പ്രാപിതലയോ ധരിത്രീ നിർധൂതായൈരപി ദിശഃ കാമപി ദിശാം അജൃംബിഷ്ടാം ഭവതിഃ ഘുമുഘുമിതി ഘൂർണം സുരലിപോഃ വിഭിന്ദാനേ വക്ഷസ്വൈനരഹരൌ സുന്ദരഭുജ നഖത്രകചക പ്രതിക്രതിത ദൈത്യവക്ഷസ്ഥലീ സമുത്ഥരുധിരക്ഷതാച്ഛുരിതബിംബിതം സ്വം വപുഃ വിലോക്യ രുഷിതഃ പുനഃ പ്രതിമൃഗേന്ദ്ര ശങ്കാവശാത് യേഷ നരകേസരീ സൈഹ ദൃശ്യതേ സുന്ദരഃ ക്ഷിതിര്യം ജനി സംഹൃതി പാലനൈഃ നികിരണോക്കിരണോദ്ധരണൈരപി വനഗിരീശ തവൈവ സതീ കഥം വരദ വാമന ഭിക്ഷണമർഹതി ഭാർഗവഃ കില ഭവാൻ ഭവൻ പുരാ കുന്ദസുന്ദരവനാചലേശ്വര അർജുനസ്യ ബലദർപ്പിതസ്യ തു ഛേസ്യതി സ്മരതി ബാഹുകാനനം ആജ്ഞാതവാത്ര ഭവതീ വിദിതാത്രയീ സാ ധർമ്മം തദുത്തമഖിലേന വനാദ്രിനാഥ അന്യൂനമാചരിതുമാസ്തിക ശിക്ഷണാർത്ഥം അത്രാവതീര്യ കില സുന്ദര രാഘവോ ഭൂ വനഗിരിപതിനീശിതേതി ദേവൈഃ ത്രിപുരഹര ത്രിപുരഘ്ന ചാപഭംഗാത് വ്യഗണി പരശുരാമദർശിതസ്യ സ്വകഥനശഃ പരിമർശദർശനാച്ച അനവാപ്തമത്ര കില ലിപ്സ്യതേ ജനൈഃ ന ച ലബ്ധമേതദിഹ ഭോക്തുമിഷ്യതേ അനവാപ്തമത്ര കില നാസ്തി രാമ തത് ജഗതീ ത്വയാ പ്രണമവൈഷി സുന്ദര ശിഖരിഷു വിപിനേഷ്വപ്യാപകാ സ്വച്ഛതോ യാസു അനുഭവതി രസജ്ഞോ ദണ്ഡകാരണ്യവാസാം തദിഹ തദനുഭൂതൌ സാഭിലാഷോദ്യ രാമ ശ്രേയസുവനഗിരീന്ദ്രം സുന്ദരോ ഭൂയ ഭൂയാ ഉപവന തരുഷണ്ടൈർമണ്ഡിതേ ഗണ്ഡശൈല പ്രണീഭവദുദന്തോ ഗായി ഗന്ധർവസിദ്ധേ വനഗിരി തടഭൂമി പ്രസ്തരേ സുന്ദരത്വം ഭജസി മൃഗയാനാദ്രവശ്രാന്തിശാന്തി കല്യേഭ്യേ കില ദക്ഷിണസ്യ നിവസന് ദുരോത്തരാംഭോധിഗാന് ദൈത്യാനേകപദത്രിണാച്ഛിനൈതീയം കിം വദന്തീ ശ്രുതാ തത്രൈവേശ്വരമംഭസാം വ്യജയഥാഃ തസ്മാദ്വനതീശ്വര ശ്രീമാൻ സുന്ദരസേതു ബന്ധനമുഖാ ക്രീഡാസ്തവാഡംബരം രഘുകുലതിലകത്വം ജാതു ചിദ്യാതു ധാന ചലമൃഗമൃഗയാം സംപ്രസക്തഃ പുരാഭൂ തദുപജനിതഖേദച്ഛേദനായാദ്യഗായന് മധുകരതരുഷണ്ഡം രജസേ കിം വനാദ്രിം ഹേ സുന്ദരൈകതര ജന്മനി കൃഷ്ണഭാവേ ദ്വേ മാതരൌ ച പിതരൌ ച കുലേ അപി ദ്വേ ഏകക്ഷണാദം ഗൃഹീതവതഃ ഫലം തേ നീലാകുലേന സദൃശീ കില രുക്മണീ ച ത്വം ഹി സുന്ദര യദാസ്തനന്ദയഃ പൂതനാസ്തനമദാസ്തദാം കിം ജീർണമേവ ജഠരേ പയോ വിഷം ദുർജരം വരതദാത്മനാ സഹ ആശ്രിതേഷു സുലഭോ ഭവൻ ഭവാൻ മർത്യതാം യദി ജഗാമ സുന്ദര അസ്തു നാമ തദുനു ഖലേ കിയത് ദാമബദ്ധൈതി കിം തദാരുദഃ സുന്ദരോർഭുജനന്ദനന്ദനഃ ത്വം ഭവൻ ഭ്രമര വിഭ്രമാലകഃ മന്ദിരേഷു നവനീതതല്ലജം വല്ലവീതിയമുതവ്യചൂചുരഃ కాళీయస్య భరతాం శిరస్సు మే సత్కదంబ శిఖరత్వమేవ వా వష్టిదుష్టవన శైల సుందర త్వత్పదాబ్జయుగమర్పితం యయో గూహితస్వ మహిమాపి సుందర త్వం ప్రజేతిమితి శక్రమాక్రమీః సప్తరాత్రమదధాచ్చ కిం గిరిం పృచ్ఛతశ్చ సుహృదః కిమకృధః హే నందనందన సుసుందర సుందరాహ్వ బృందావనే విహరతస్తవ వల్లవీభిః వేణుధ్వని శ్రవణతస్తరుభిస్తదా వై సగ్రామభిర్జపిలాయ మహో విదిల్యే గాయం గాయం వనగిరిపతే త్వం హి వృందావనంతః గోపీ సంఘైర్విహరసి యదా సుందర వ్యూఢవాహో రాసారంభోత్సవ బహువిధ ప్రేమ సీమంతినీనాం చేతశ్చేతస్తవ చతు సదా కాంతశామంగభూతాం ఇంగితం నిమిషితం చ తావతం రమ్యమద్భుతమతి ప్రియంకరం తేన కంసముఖ కీట శాసనం సుందరాల్పకమపి ప్రశస్యతే వారాణసీ దహన పౌండ్రక భౌమ భంగ కల్పద్రుమాహరణ శంకర కృంభణాద్యాః అన్యాశ్చ భారత వలక్రతనాదయస్తే క్రీడాసు సుందర భుజ శ్రవణామృతాని త్వం హి సుందర వనాద్రినాథయే వెంకటా స్వయమహీంద్రమూర్ధని దేవదేవిత పదాంబుజద్వయః సంశ్రితేభ్యైన తిష్ఠసే సదా హస్తిశైల నిలయో భవన్ భవాన్ సాంప్రతం వరదరాజసాహ్వయః ఇష్టమర్థమనుకంపయా దదద్ విశ్వమేవ దయతే హి సుందర మధ్యే క్షీరపయోధిశేష శయనే శేషే సదా సుందర త్వం తద్వై భవమాత్మనో భువి భవద్భక్తేషు వాత్సల్యతః విశ్రాణ్యాఖిల నేత్ర పాత్రమిహ సంసహ్యోద్భవాయాస్తటే శ్రీరంగే నిజధాం నిశేష శయనే శేషేవనాద్రీశ్వర కల్కీ భవిష్యన్ కలికల్కదూషితాన్ దుష్టాన్ అశేషాన్ భగవన్ హనిష్యసీ స ఏష తస్యావసరస్సు సుందర ప్రసాదిలక్ష్మీశ సమక్షమేవ నమః ఈదృశస్త్వదవతార సత్తమాః సర్వ ఏవ భవదాశ్రితాన్ జనాన్ త్రాతుమేవ న కదాచిదన్యథా తేన సుందర భవంతమాశ్రయే త్వామామనంతి కవయః కరుణామృతాబ్ధిం త్వమేవ సంశ్రిత జనేభ్యం భగ్నమేషాం ఏషాం వ్రజన్నిహలిలోచన గోచరస్వం హే సుందరాహ్వ పరిచస్కరిషేవనాద్రిం అశక్యం నో కించిత్తవన చన జానాసి నిఖిలం దయాలుః క్షంతాచాస్యహమపి చ నాగాంసి తరితుం క్షమోతస్త్వచ్చేషో హ్యగతిరితి చక్షుద్వైతి చ క్షమస్వైతాన్నో బలమియ హరే సుందర భుజ లంకాయుద్ధహతాన్ హరిం విజసుతం శంభూకదోషామృతం సాందీపన్యభిజం మృతం విజసుతాన్ బాలాంశ్చ వైకుంఠకాన్ గర్భం చార్జుని సంభవం యుదధరస్వనైవ రూపేణ యః స్వభీష్టం మమ మద్గురోశ్చ దదసేనో కిం వనాత్రీశ్వర ఆయోధ్యకాం సపశుకీటతృణాంశ్చ జంతూన్ కిం కర్మణో వద కీదృశ వేదనాఢ్యాన్ సాయుధ్య లభ్య విభవాన్ నిజ నిత్యలోకాన్ శాంతాని కానగమయో వనశైలనాథ హరితవారణ భృత్య సమాహ్వయం కరిగిరౌ వరదస్త్వమపూర్వికాం దృశమలం భయేవ హి సుందర స్ఫుటమదాశ్చ పరశతమీదృశం ఇహ చ దేవ దదాసి పరాన్ వరాన్ వరద సుందర సుందర దోర్ధర వరగిరేరభితస్తటమావసన్ నిఖిల లోచన గోచర వైభవః ఇదమిమే శృణు మోమలయధ్వజం నృపమిహ స్వయమేవ హి సుందర చరణ సాత్కృతవానితి తద్వయం వనగిరీశ్వర జాతమనోరథాః విజ్ఞాపనాం వనగిరీశ్వర సత్యరూపాం అంగీకురుష్వ కరుణాన్నవ మామకీనాం శ్రీరంగధామని యథా పురమేష సోహం రామానుజార్య వశగః పరివర్తిషీయ కించేదం చ విరించ భావనవనాద్రీశ ప్రభో సుందర ప్రత్యాఖ్యానపరాం ముఖో వరదతాం పశ్యన్నవశ్యం కురు. శ్రీరంగశ్రియమన్వహం ప్రగుణయం త్వద్భక్తభోగ్యాం కురు. ప్రత్యక్షం సునిరస్తమేవ విదద ప్రత్యర్థినాం ప్రార్థనాం. కారుణ్యామృతవారిధే వృషపతే సత్యసంకల్పన శ్రీమన్ సుందర యోగ్యతా విరహితానుసార్య సద్వత్సల క్షామ్యం సాధు జనైః కృతాంస్తు నిఖిలానివాపచారాన్ క్షణాత్ తద్భోగ్యామనిశం కురుష్వ భగవన్ శ్రీరంగధామ శ్రియం. ఇదం భూయో భూయః పునరపి చ భూయః పునరపి స్ఫుటం విజ్ఞీప్స్యామి జగతిరబుధోనన్యశరణః. కృతాదాదుష్టాత్మా కలుషమతిరస్మీత్యనవధేః దయాయాస్తే పాత్రం వనగిరిపతే సుందరభుజ. ఇదం భూయో భూయః పునరపి చ భూయః పునరపి స్ఫుటం విజ్ఞీప్స్యామి జగతిరబుధోనన్యశరణః. కృతాదాదుష్టాత్మా కలుషమతిరస్మీత్యనవధేః దయాయాస్తే పాత్రం వనగిరిపతే సుందరభుజ. ఇది శ్రీ సుందరబాహుస్తవ సమాప్తః.